下面我们介绍基于记录的数据模型。基于记录的数据模型主要用于在逻辑层上描述数据。基于记录的模型主要用来定义数据库的全局逻辑结构，而基于对象的数据模型中的一二模型主要用来描述数据库的概念结构。基于记录的数据模型的名称的由来是由于它用一些固定格式的记录来描述数据库的结构。每个记录类项定义了固定数目的字段或者叫属项，通常每个字段的长度也是固定的。基于记录的数据模型主要有关系模型、网状模型和层次模型。我们首先看关系模型。简单的说，关系模型是用表的集合来表示数据和数据间的联系。每一个表有多个列，每个列有唯一的列名。下面是有关两个表的例子。这两个表分别对应于我们前面介绍的客户和政府这两个实体集。第二，网状模型。网状模型中的数据用记录，这是与帕斯克语言中的记录的含义是相同的，用记录的集合来表示。数据间的联系是用链接，也可以看作是指针来表示。因此数据库中的记录就可以被组织成任意的图的集合，同样是上面的两个实体集，一个是 custom， 一个是账户。用记录的方式去描述它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连接线把相应的账户和相应的客户连接起来，对应起来，这样就组成了我们的网状模型。层次模型与网状模型类似，分别用记录和链接来表示数据和数据间的联系。但是与网状模型不同的是，层次模型中的记录只能组织成数的集合，而不能是任意图的集合。下面就是一个层次模型的例子。最上层是 G， 在 G 下面连接的是每一个具体的客户，对应每一个具体的客户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账户，这样就组织成一个数的集合。我们看看基于记录的三种模型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关系模型与网状模型以及层次模型的不同地方在于，关系模型不使用指针和链接，而通过记录所包含的值把数据联系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关系模型具有规范的数学基础，而且集合理论又给了关系模型以巨大的理论支持。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介绍关系模型的时候会有深刻的理解。最后我们再看物理数据模型。物理数据模型用于在最底层及物理层上描述数据，与逻辑数据模型不同，实际使用中的物理数据模型是比较少的。常用的两种物理数据模型是一致化模型和空架存储模型。物理数据模型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具体实现有关，我们这门课程不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